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中秋小长假国内旅游出游超过8815万人次，北京成为了全国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京城京市北京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运输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出台，垃圾分类不合格的运输单位可拒收。 国内方面，哈尔滨新增3例确诊病例，两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千万，居全球之首。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博士竞聘社区干事是大材小用吗？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澳大利亚毁约事件将影响欧盟与澳方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财经资讯，北京国有经济“14五”规划出炉，将科创摆在首位。 前沿科技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和局头服冠状病毒有共同关键特征。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第11届北影节昨晚盛大开幕，巩俐领衔评委会亮相。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哎呀，这个假期总是过得快哈，小长假这3天一下就过去了。 是， 今天头条我们就来给您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昨天晚间，文旅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的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恢复到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没有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北京方面，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假期3天，全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超2亿8000万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64.9%。 乡村游方面，累计接待游客130.1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9%，营业收入超1.9亿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61.3%。接待量前3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 由于疫情影响，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选择去公园。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3天小长假，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中外游客60.4万人次。游客既可以在公园里赏桂花、品民俗、看展览、观演出、游月夜，也可以在线上云赏月、画中秋、逆传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情趣。 数据显示，小长假期间，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游客接待量位列前3位。各市属公园呢，通过制作纸艺灯笼、手绘兔爷、还有捏面人、手工月饼等活动，解读中秋节习俗的历史变迁，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受到游客的欢迎。 除了市属公园，周边游亲子游也相当火爆。驴妈妈的报告显示，中秋节小长假游客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第一天，3个小时车程内的市内游、市郊游及省内周边游依然是主流。由于今年中秋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大小同放假的公众假期，加上呢中秋节本身的团圆属性，不少家长选择带娃出游，甚至是3代同堂举家出游，亲子家庭群体成为周边出游的主力军。 同城数据也显示，这个中秋假期期间的周边短途出行产品预订量和2019年相比增长了 46%。 地势开阔、人流相对不容易聚集的公园、湖畔、动物园等户外类型的景区，成为游客朋友中秋周边游的热门之选。北京的环球度假区、广州的海珠湖和上海长兴岛郊野公园成为了中秋最热门的周边景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环球影城的开园带动北京成为中秋小长假全国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据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不仅中秋节，在距离十天后的国庆节，在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北京仍然是预订量最高的热门目的地。 另外呢，在环球影城带动之下，国内也掀起了一股主题乐园热，门票订单量排名前30的景点当中，主题乐园占比高达1/3。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中秋的消费市场。假期三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百家企业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和去年中秋相比增长 9.2%。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1371.4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今年中秋假期，本市粮油、蔬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北京消费季再掀高潮，重量级国内外潮牌助阵国际时尚节潮发布，首发节汇聚新品推介，菜篮港式点心、咸盒装等十多家品牌首店、旗舰店主播探店新品。菜百联手故宫、颐和园、天坛推出特色文创产品。王府井百货大楼、赛特奥莱和双安商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一倍，三家黄金销售企业同比增长1.8倍。传统节令商品销售火热，老字号推出融合京味文化的月饼礼盒，全聚德的萌宝鸭文创套餐，吴裕泰以茶入饼，好利来和 Nasser 打造联名款太空主题月饼礼盒等等，为消费者带来口味创新、跨界融合的创意体验。餐饮老字号汇聚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第三方平台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40%，其中受到天气影响，外卖交易额同比增长30.7%。另外，环球影城引爆 IP 经济，北京环球影城带热京圈霸榜短视频和资讯平台，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9月20号开园首日，门票1分钟售罄，其中外省市购票游客近60%。北京电影节北京展映截至21号中午，票房破2600万。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园开展35项游园活动，室内博物馆推出近100项文化活动。银联大数据显示，旅游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同市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北京市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运输服务合同，扩大了合同的适用范围，对身份识别不明、垃圾分类不合格的运输单位可以拒收。 这次运输服务合同示范文本适用范围从原有的餐饮服务单位扩大到了所有产生厨余垃圾的非居民单位，也就是说，将机关食堂、学校食堂等非经营性非居民单位也纳入其中。 另外呢，这次征求意见的示范文本还对非居民单位和运输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意见稿提出，运输单位负责在收集容器上安装身份识别的标签，喷涂身份识别码，如果发现垃圾收集容器中有没有这个身份的容器的时候，应当及时提醒，对于不整改的，运输单位有权拒绝运输。 再来关注，近日海淀区举行了2021年第三批公园绿地集中开放活动。本次建成开放的6处公园绿地开放面积共17万平方米。本次开放活动后，今年海淀区分三批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风景林16处，开放总面积达133万平方米。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负责人表示，这次开放的园林绿地大多是在拆迁腾退地块上进行绿化建设的，在绿化过程中贯彻生态修复理念，实施土壤改良，因地制宜的布局活动场地，满足居民不同的活动需求，努力营造全龄友好型公园。 在种植设计上，主要以应用乡土植物为主，构建复层异林混交的近自然地带植物群落的城市森林景观。 植物配置上，除了要考虑景观效果之外，还侧重于食源、蜜源植物的配置，为野生动物、鸟类、昆虫提取食物和栖息的空间。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消息，我们先来说一说疫情数据哈。昨天零点到下午六点，哈尔滨市发现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都来自巴彦县。自今天零点起，哈尔滨市巴彦县两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根据通报，这三例确诊病例中，病例一是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的，病例二和病例三都是菲律宾境外返哈解除隔离人员。昨天，国家卫健委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哈尔滨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呢，病例一的行动轨迹还涉及到了江西省。9月7号，这位患者从江西省吉安市乘坐高492高铁到南昌，又从南昌乘坐 3U8266 航班到达哈尔滨机场。 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排查三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91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966人，其中包含9名外地人，已经向相关地市推送信息。目前核酸采样已经出结果的有195人，全都是阴性。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今天起，哈尔滨市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各年级停止线下教学一周，转为线上教学。所有哈尔滨人员非必要不离哈，确实需要离哈的，需要凭借着健康码绿码通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另外，即日起，哈尔滨的麻将馆、洗浴、影院、剧院、歌厅等密闭场所暂停营业。 福建方面，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5例。省数字办会同卫健等相关部门对福建健康码做了进一步优化。昨天开始，福建健康码状态按风险从高到低依次细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 新分类的健康码中，绿码表示卫健异常，可自由有序流动、正常通行；黄码人员要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并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流动；红码人员要采取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者集中居家观察，由各级的管理部门进行重点严格跟踪管理，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隔离治疗、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 好，关注完疫情全国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川。昨天四川泸县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地震房屋建筑应急评估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正全面启动房屋鉴定工作。 经过全力抢修，目前泸县境内的公路全线正常通行，供水通信也已经全都恢复。另外还有40座水库以及水电站轻微受损，都已经采取了警戒措施。 目前泸县设在学校的集中安置点正有序撤离，复学复课时间是校舍安全鉴定工作进度而定，力争九月底前完成大部分学校的复学复课。同时，泸县还启动了一企一策，分类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贸领域已经有156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知彼知己，早诊早治，旨在倡导人们认识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警信号，意识到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性。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性痴呆主要的组成部分。统计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居全球之首，预计到2050年将突破4000万人。 专家介绍说，一个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每五年就会翻一番。开展早期评估、早发现、早干预，可以减少30%的老年痴呆病的发病，延缓发病五年，降低发病率50%。而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在逐渐年轻化，临床最年轻的患者甚至不足40岁。公众认知低，早期就诊率低，这些都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进程。 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王军说，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我国的知晓率在城市是大幅度增加了，但是在农村还有很多中小城市、三线四线城市里知晓率还很低。我们的早期诊断做得很晚，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标准。另外，护理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护理呢，不光是给患者送饭洗衣服，还包括脑功能的训练，在这方面我国的空白还特别大。

什么？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北京时间早上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哎，感觉过了一个中秋假期啊，天气有一些凉意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是非常好，因为下过雨之后，昨天天晴了。那个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能见度也非常好。不过呢，就是早晨气温低一些。今天早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12、13度，天气早晨非常凉。所以说呢，一般的现在出行比较早的朋友，或者是年老体弱的，出来晨练一定要多加点衣服。那么今天白天呢，光照比较强，气温也会快速上升，以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说呢，今天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夜间呢，天气逐渐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这个气温呢应该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晨练。主持人，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未来几天天气也不好，因为今年的雨啊实实在在是多一些。就是今天是周三，周四周五呢还会有两次小雨天气过程。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大部分时间的降雨量应该是在这个5到10毫米之间。或许有些时段恐怕会雨稍微密一些。主要下雨的时段呢应该是在23号的傍晚前后，一直到这个23号的后半夜，也就是2、3点钟，这是一场雨。那么呢，24号，也就是周五，也是这个下午4、5点钟出现小雨。这次小雨呢，预计时间稍微长一些，将下到星期6的上午。这次降雨呢，应该是小到中雨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气温会有一个下降。23号白天呢，最高气温会26度，到了24号，恐怕也就是22、23度了。所以大家要根据降雨情况和降温情况来及时调整自己的衣着。主持人，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跟您说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为凉。 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周四周五呢，刚才说过还是有雨水光顾哈，因此呢就不太适宜您擦起车辆了。 也再次提示大家，周四周五包括到周六都会有降雨过程啊，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做好相应的防范。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20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我和我最初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十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澳大利亚毁约事件将影响欧盟与澳方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美国疫情数据再创新高，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918年流感。 财经资讯，北京国有经济“十四五”规划出炉，将科创摆在首位。 前沿科技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和菊头蝠冠状病毒有共同关键特征。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奥森公园的花海进入盛花期，万株波斯菊等您观赏。 第11届北影节昨晚盛大开幕，巩俐领衔评委会亮相。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当地时间21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10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将以视频或现场发言的方式，就新冠疫情、气候危机、可持续复苏、人道主义形势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探讨应对之策。 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为锻造韧性，永怀希望，实现疫后复苏，致力可持续重建，珍惜地球家园，尊重人民权利，振兴联合国。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在开幕式上表示，面对严峻威胁与挑战，各国可以选择一条孤立主义和相互毁灭的道路，但也可以携手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国际社会应对未来充满希望，确保公平获得疫苗，推动疫情后复苏，聚焦气候行动，维护人权，并努力使联合国更具活力。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预计澳大利亚毁约事件会影响欧盟与澳方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进度，因为澳方的信用受到质疑。 朗格表示，目前欧盟内部开始讨论如何对待接下来的谈判，一些欧盟成员可能要求在自贸协议中加入保护条款。他预计对话和谈判将耗时更长时间，协议不会在法国明年总统选举之前签署。 前不久，法国外交部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伯纳曾表示，他认为欧洲不应该在澳大利亚做出如此伤害双方互信的行为后，继续与澳方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另外一方面，欧洲方面对澳大利亚不满的其实不仅仅是法国。报道称，欧盟的另外一个核心成员国德国近日也抨击了澳大利亚的做法，称澳方背叛法国转投美国的做法，等于是向欧盟发出了一个消极的工业政策信号。 据报道，美国和欧盟高级官员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席新近成立的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不过，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透露，一些欧盟成员已经要求推迟会期。 再来说一说美国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67.5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1918年流感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美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约为每1000人中就有2人去世。根据统计，虽然因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率激增的现象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但美国平均每天的死亡人数仍然超过1900人，这是自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社评论称，一个世纪之前，美国人口仅为现在的1/3，这意味着就死亡人数比例而言，美国当年的流感疫情规模更大、更致命。然而，考虑到百年来美国防疫科学知识水平的巨大进步，以及这次有充足疫苗却没能够充分利用，这场新冠疫情危机毋庸置疑是惨痛的悲剧。 1918年，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爆发，被视为上世纪最严重的疾病大流行。根据粗略估算，当时全球有1/3人口被感染，5000万人死亡。美国疾控中心估算，美国有67.5万人死于那场流感。 公共卫生专家担心，随着冬天的来临，会出现新一轮的疫情高峰。华盛顿大学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大约100万人死于新冠，到时候累计死亡病例将会达到77.6万人。 美国不少医学专家认为，疫苗接种推进缓慢是美国现阶段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囤积了远超过其人口所需的疫苗数量，但全美接种过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占比不足64%。法新社认为，美国政治氛围极化，加上围绕疫苗的不实信息广泛流传，导致反疫苗情绪高涨，助推了疫情数据持续攀高。 还是和美国相关的消息啊，针对美军在阿富汗空袭中炸死10名平民的事件，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五角大楼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科比表示，审查将包括对无人机袭击事件本身的调查，以及未来改变袭击权力程序和流程的必要性，并将就这一事件归类何种级别进行问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指派空军部长肯德尔负责调查此事。 科比说，从人道上考虑，国防部将考虑向丧生者的家属支付赔偿金，帮助想要从阿富汗撤离的丧生者的家属转移到美国或者其他被认为安全的国家。 就在美国承认在阿富汗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后不久，美国又在叙利亚西北部对基地组织分支进行了袭击。美国五角大楼称，这次袭击已经击中目标，没有迹象表明有平民伤亡。 据报道，美军当天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附近进行了空袭，目标是基地组织一名领导人。这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自8月29号在阿富汗喀布尔发动无人机袭击以来首次宣布的空袭行动。 尽管喀布尔无人机袭击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白宫方面仍在辩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指出，在喀布尔进行的打击是为了保护美军和公民免受迫在眉睫的威胁。 来把目光留在阿富汗哈，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信息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他表示，塔利班将公布部分新任命的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非塔利班成员，这展现出了新政府的包容性。新的官员任命会更加侧重于各个省份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部落长老等。 另外呢，穆贾希德说，下一阶段任命政府官员时会考虑重视女性和少数民族人士。塔利班充分认识到女性在国家各领域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并会努力保障阿富汗女性的教育和就业等问题。但在这之前的首要问题是保障他们的安全，以便后续事宜可以顺利开展。 阿富汗境内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电力短缺危机，穆贾希德表示，临时政府正在尝试与国内外各方就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开展合作。此外，临时政府正在就对外合作与多个国家开展对话，并表达自身关切，同时在国内采取各种措施防控新冠疫情。 穆贾希德还在发布会上感谢中国对阿富汗长期以来的支持和近期的表态，并对中国与阿富汗未来的关系感到乐观。穆贾希德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昨天，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在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选出首相菅义伟的继任者。 按照安排，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本月29号选出新总裁，新总裁将通过参众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新首相当选后会立即组阁，成立新内阁。 另外，根据报道呢，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在23号，也就是明天出发，开启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期间呢，他将会参加美日印澳领导人会议。由于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会在9月底结束，也就是说这将会是他首相任内的最后一次访美了。 这次四方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新冠疫苗、新兴技术以及气候变化等，预计各方将在最后发布联合声明。此外，会议还可能就美英澳建立三边联盟和阿富汗政局进行讨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编辑赵一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民专家冯源。冯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在境内呢，迎来中秋假期之际，国际的金融市场仍然正常交易，受到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预期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现交投于93上方，非美货币对美元则多数下跌，其中欧元对美元再次跌破 1.1750， 现报 1.1723， 英镑对美元跌破 1.37 整数关口，现报 1.3659。 美元指数方面，市场对于美联储近期货币政策的预期仍然主导了短期内美元指数的表现。9月以来，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的大幅下挫，以及通胀增速的放缓，缓解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很快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元指数在月初一度下跌触及 91.9。 随后在近期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意外强劲的带动下，市场对于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的预期有所缓和，对于美联储年内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再次升温。本周美联储将迎来一期会议，市场判断美联储大概率不会在本次会议上宣布其收紧货币政策的具体时间表，但是美联储和联储主席的态度将会给市场更多的线索，因此值得高度关注。伴随着未来货币政策的逐步落地，美元指数可能会重新获得支撑。图形上看，美元指数在下方92一线得到支撑，而反弹在确认突破 93.4 一线之后可进一步看向 94.50 一线。欧元对美元在经过了上周四和周五两个交易日的下跌，目前暂时持稳于 1.1725 一线。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差异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以内主导欧元走势的重要因素。由于欧元区的通胀压力小于美国，因此对于收紧货币政策的需求也不如美国强烈。同时，考虑到欧洲央行多年以来坚持的偏鸽派的货币政策立场，市场也不认为欧洲央行会在短期内转变其货币政策。展望后市，若未来欧洲和美元欧美央行之间的货币政策出现实质性的分化，则欧元对美元仍有下行的压力。图形上看，欧元对美元在月初短暂测试 1.19 后迅速下行，十日均线 1.18 一线构成重要的阻力，建议短期仍以逢高卖出欧元对美元为主，下方的目标可以看向前期低点 1.11660 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么近期日元的走势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上周呢，美元的日元是开于 109.89， 收于 110.01， 基本收平，且全周的振幅不大。美债收益率依然是在影响美元对日元的走势。未来如果伴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反弹，则美元对日元有望延续上涨的行情。此外，近期日本的政坛面临着动荡，首相的选举正式启动，需要关注新任首相会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转变。不过从目前各方的表态以及市场的反应来看，预计日本首相的变更不会对汇市构成太大的影响。技术面来看，短线关注美元的日元在50日均线110附近的多空力量焦灼，后市可以逢低买入美元的日元，目标位看向前期的高点 111.60 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 759.01， 英镑对人民币报在 890.07， 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 5.8795， 澳元对人民币报在 470.54，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5.27。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院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好，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近日，北京市国资委国有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根据规划，未来五年，北京国有经济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将科创、科技创新摆在首位，加快培育国有经济发展新优势，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蓄能增势。 十三五期间，北京国有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市管国企资产总额已经突破6万亿元，利润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规划提出，到2025年，市管国企资产总额将达到8.25万亿元，利润总额也将达到1500亿元。 那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呢？规划明确，把科技创新摆在首位，以科技创新驱动，强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支撑。在这方面也形成一些新思路，加快，比如说加快这个创新型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吸引急需紧缺的这个顶尖人才，形成多层次创新人才梯队，包括打造创新政策特区，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积极探索企业员工以科技成果出资入股，完善跟投机制等。 企业创新离不开投入，规划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在创新能力体系和高精尖产业领域的投入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集中，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智能交通、科技冬奥、产业升级、城市管理等领域推出一批应用场景，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供暖逐渐被提上日程。近期呢，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的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 据介绍，督导工作以现场督导为主，重点督导有关省区企业煤炭增产增供政策落实情况、核增和释放先进产能情况、有关项目建设投产手续办理情况、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情况、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煤炭生产运输交易销售环节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燃煤发电基准价加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落实情况。 国家发改委官网昨天发布消息说，为做好发电供热用煤质保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工作，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季发电供热民生用煤需求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经过组织煤炭产运需各方反复衔接，东北地区采暖季发电供热用煤资源已经得到落实。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小长假，全国楼市大部分城市都在降温退烧，整体市场逐渐进入下行通道，金九银十市场难言乐观。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秋小长假前两天，北京新建商品房住宅网签分别为95套和139套，比端午小长假前两天分别减少90套和27套。那中秋小长假前两天的二手房住宅分别成绩118套和43套，比端午小长假分别减少了56套和38套。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在经历了井喷的房地产调控之后，全国楼市从8月开始出现了同比环比的明显下调，特别是7、8月部分城市又出现疫情，打击了很多城市的市场成交量，同时网签成交量相对滞后市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份数据显示，随着前期出台的调控政策不断发酵，信贷持续收紧，叠加市场进入淡季，市场热度进一步回落。8月新房、二手房上涨城市数量持续减少，并降到年内的最低水平。 按照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二手房上涨城市下跌到27个，这已经是2015年4月以来连续77个月的最低点，楼市已经明显进入了下行通道。 古巴安居客房产研院的研究院分院长张波也认为，八月份各类城市都已经确定性的进入到了降温通道，虽然有部分城市的房价依然保持一定的上涨，但是总体的上涨力度已经趋缓，经济有因时同比大幅下降，成色不足将会是大概率的趋势。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期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据澎湃新闻昨天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在工作群里发出了一封给恒大全体员工的家书。许家印在信中感谢员工的辛苦付出，向员工家属致敬，并坚信恒大一定能尽快走出至暗时刻。 许家印在家书当中指出，当前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全体恒大员工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但是他坚信，通过恒大集团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恒大一定能够尽快走出至暗时刻，一定能够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一定能够实现保交楼的重大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啊，我们先来关注的这条信息呢，跟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有关。英国《自然》杂志的预印本平台研究广场日前登载了一项研究显示，在老挝北部某些洞穴中栖息的菊头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具有共同关键特征，这表明自然界存在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 在这项新研究当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老挝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20年7月到2021年1月间，在老挝北部石灰岩岩溶地带捕获了46种，共计645只蝙蝠，并就这些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是否与新冠病毒相似展开采样研究。 研究者发现，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通过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来侵入人体。自然界存在的蝙蝠冠状病毒能否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该病毒有没有与新冠病毒类似的受体结合域，是判断蝙蝠冠状病毒能否跨物种传播的重要依据。 论文作者之一、巴斯德研究所病原体探索领域的负责人马克·艾利奥特说，这三种这个蝙蝠冠状病毒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呢，可能构成直接传播给人类的实质风险。 再来关注，据科技日报消息，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了解到，由该院101所研制的我国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基于氦膨胀制冷循环的氢液化系统近日调试成功，产出液氢重氢含量 97.4%。 根据报道，这套系统的研制历时400多天，90%以上的设备采用国产，填补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氢规模化生产方面的空白，不仅在保障运载火箭燃料供给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为我国氢能产业中氢的规模化储运提供了技术和装备基础。 航天六院101所是我国唯一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验中心，长征5号使用的大推力液氧液氢发动机、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三级主发动机都再次通过试验考核，助力我国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及各类卫星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近年来，101所还围绕氢能基础设施领域开发了航天科技集团首套标准化模块式加氢站，研制建设了我国首座液态储氢加氢站，研制开发了我国首套重型车辆用车载这个液氢供气系统，完成国内首例车载液氢瓶火烧和爆破试验，为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接着再来关注科学网站近日报道，冰岛地热研究中心正计划从地狱火山口边缘打一口深井，用来研究火山运动。冰岛地热研究中心科学主管奥托认为，10年后啊，这里可能成为全球火山学的中心。 说起冰岛，它可谓是冰与火的矛盾组合。它的地理位置特殊，从大陆板块角度来看，它的西部是北美板块，东部是欧洲板块，而地狱火山呢，则位于这两大板块的分界点上，这使得冰岛火山的活动活跃，地热资源丰富。 这个钻井完成之后呢，可以帮助科学家解释岩浆如何穿过地壳。

在花田野趣景区，数万株的波斯菊、百日草竞相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拍照。波斯菊展呢将持续到10月24号。奥森公园展出的波斯菊和百日草呢，也是北京城区内最大的种植片区。 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去了奥森公园，就是说感觉这个奥森公园啊，真是一个生态公园，就不仅有 现在才感觉吗？ 好久没去过了，不仅有咱们介绍的这样的植物啊，像波斯菊，而且有很多的鸟类。 对对对， 所以这个包括看那个鱼都特别大个儿，哎呀，感觉真是特别好。啊，关键是生态好，环境好啊。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游客从这个北园西门进入公园赏菊是最便捷的，从其他的门去进入呢也可以，都有电瓶车赏花专线可以乘坐。此外呢，为了丰富公园内的秋日赏花氛围啊，奥森公园南园西门入口、仰山西坡等地还种植了大量各色秋菊。北京逐步进入深秋，公园里的各类彩色叶树也会次第转变颜色，整个奥森公园将呈现一派五彩斑斓的秋日景象。 再来说，昨天平谷区下各庄镇举办了红薯文化节，那文化节呢现场下各庄镇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蜀王争霸赛，看谁家的这个红薯大红薯好，评选出了红薯王一名、红薯粉条状元一名、红薯粉肠状元一名。现场还制作了精美的红薯宴、历史悠久的下各庄老豆腐、香味扑鼻的安固香肠等美食，邀各位来打卡。 这届红薯文化节将持续至11黄金周，市民在现场可以购买鲜红薯、烤红薯、红薯干、红薯粉条等等，还可以参与农耕体验，带娃来挖红薯。主办方表示啊，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凭鸭脊山、金海湖、石林峡、京东大峡谷的景区门票到红薯文化节现场免费领取香甜烤红薯一根。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哎，这个介绍到一根之前，不是咱不举起啊，确实人也多，你知道吗？大伙主要是过去看看、 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就够了。一根虽然是不多，礼轻情意重，是吧？来看看昨天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北影节开幕之后呢，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活动将陆续展开。 今年北影节将从影片、影人、影都三个维度带来惊喜，天坛奖评奖、北京展映、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活动全面升级，以云端连线、远程交易、视频会议、直播互动、线上观影等数字化手段，为嘉宾、媒体、影迷提供更好的云端沉浸式参与体验。 其中呢，北京展映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多场次的中外影片。北影节设置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冬奥影像特展等17个展映单元。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视展映，那客厅影院进入到千家万户。 此外，怀柔影都的魅力将更全面地被呈现。电影嘉年华设计了影都花海沉浸式体验、影视动漫造型展、影视元素灯光秀等线下活动，打造来影都过周末的文旅盛宴。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今天下午在雁栖湖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携评委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出席了见面会，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评奖标准。受到疫情影响呢，评委雷尼哈林和纳丁拉巴基将在线上参与到天坛奖的评审。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天坛奖是北影节官方竞赛单元，本届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其中包括3部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云霄之上》。巩俐曾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这次来到北影节，她表示： 疫情是暂时的，我们的电影是永恒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困难会阻挡我为我自己喜爱的事情做一份贡献，所以就来了。 对于评选标准，他谈到： 我们会非常理性的看一部电影，不会说把自己的情感放进的太多，因为我们要看每一个细节啊。但是当你就是看到一个好电影出现的时候，你的理性就变成感性的时候，可能就被它打动，可能这就是一个好的电影的出现。我们都是用积极的态度吧，去对待每部电影，专业的态度。 导演陈正道认为，电影节竞赛片是不同作者的表达，他会比较理性的对待天坛奖各个奖项。 这个奖怎么给，它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奖怎么给，我们能介绍更多元的电影创作表达，更多元的不同的文化表达，或者是说给市场上的商业电影带来一些电影别的可能性，可能是我这一次比较多的一个期待吧。 演员陈坤第一次担任电影节评委，对于表演类奖项的评选标准，陈坤表示， 很重要的是要符合导演和整个影片的类型。如果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存活在这个电影的类型的世界里面，同时它还能感动我的话，我就认为是好的表演。好的表演特别个人化，特别主观。 而演员张颂文很开心没有人提前告诉他关于入围影片的相关资料，而是自由观看。他认为， 不同国家的电影放到我们面前，它都是表达人类的事情和人类的情感的。只要我觉得能触动到我，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一个好的电影。情感的共鸣是我评判的第一标准吧。 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七位评委将综合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等方面评选出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十大奖项，最终结果将在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来更新一下刚刚收到的全国疫情数据啊！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16例，福建13例，黑龙江3例。昨天呢，新增疑似病例2例，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全都是境外输入。 刚刚具体的情况我们在头条已经向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好，刚刚我们说到了电影文娱资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1中秋档的总票房，截至昨天中午12点已经突破3.6亿元。当前档期票房排名第一的是由李俊执导、朱一龙、黄志忠等人主演的国产灾难片《风暴》，累计票房达到2.24亿。数据显示，这部影片已经连续3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成绩远超其他的新片。 我们再来看这个全运会啊，亚洲飞人苏炳添再创纪录。在昨天的全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上，苏炳添以9秒95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了谢震业在2017年创造的10秒04的赛会纪录。 这是苏炳添参加的第4届全运会，前3届呢，他曾收获2枚银牌，分别不敌张培萌和谢震业。本届比赛，苏炳添前2轮都以小组第一轻松晋级，在预赛和复赛中分别跑出10秒23和10秒06。 这已经是苏炳添第10次打开10秒大关了哈，也是他参加第4届全运会了，是吧？以前3次全运会之旅当中呢，这名中国短跑的领军人物始终没有能够夺得百米冠军。赛后呢，苏炳添也感慨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全运会，但并不代表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刚刚我跟于浩还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说苏炳添跑进10秒已经不是事儿了， 比 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的，对 啊，真是 今年就多次嘛， 对，真是不错，苏炳添继续加油啊！ 对的，按他自己说的话，如果再扣细节。他可能未来多次跑到9秒8几的成绩是没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图书推荐啊，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我们邀请到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远为您推荐一本关于中秋的图书，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们好，这就到中秋节了，给大家呢推荐一本书。照理说呢，提起中秋节，很多朋友想到的会是月饼。中秋节又叫月饼节嘛，买月饼、吃月饼、送月饼，那简直呢就成了中秋节的文化符号。可今天我想跟您推荐的呀，不是月饼，是花儿。那么这本书呢叫《四合院活物记》，是我写的，写的是四合院里的花鸟鱼虫。那这些花鸟鱼虫跟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呢？我给您说一种鸡冠子花。鸡冠子花啊，是属于四合院的草花，谈不上名贵，也没见谁呀专门把它养在花盆里头，端进屋里来摆着。可到了中秋节前后呢，院子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土地上，几乎都能看见紫红色的鸡冠子花。我总觉着呀，你说它像鸡冠子，倒不如啊说它更像一把倒立的扫把。要说鸡冠子呀，恐怕主要呢指的是那种气势。鸡冠子花啊，就是一种不起眼的草花，可却承担了与天地沟通的职能。早年间中秋节的时候，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6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陈庆年，1996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志愿公益榜样，2018到2019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0年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张。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伴随着这一号召，1980年第一家个体饭馆阅兵餐馆在北京开张。80年代初，全北京的饭馆都是国营的，为申请执照，第一个吃螃蟹的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等结果。当时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为扶持私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工商局只能手写一份营业执照，让领导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就这样，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小郭总，咱们家为什么会开饭馆呢？ 先前吧，是我爷爷在北京饭店上班，手艺特别好，奶奶呢当时也是在做保姆，专门做饭的，两个人手艺都特别好。再加上呢，就是当时正好是赶上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活动取消了，大量知青返程到家，我们家呢老大老二老三都回来了，没工作，大爷在家，老四老五呢正好15、16岁，也是小伙子正当年，也找不着工作。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就业吃饭真是一个温饱就成了一个问题，就光靠是爷爷奶奶两个人去挣工资养不起一家孩子。所以他刚开饭馆的时候，他就是只是想，哎呀，我想靠着自己的手艺赚点钱，每个孩子能有一床厚被或厚棉被就满足了。 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食品，包括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帮刘桂仙筹措到豆腐票、猪肉票和粮票，东城区动员了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的多个部门，为阅兵餐馆特别开小灶。东城区工商局的干部还为刘桂仙担保，从银行贷款500元。刘桂仙用这笔钱买了一个大铁桶当炉子，买了4张旧桌子和10几把小凳子，布置餐厅，还置办了一个冰箱。1980年9月30号，刘桂仙的阅兵饭馆开张了。 其实咱们开店之初啊，也主要是以鸭子作为主要的食材。 嗯， 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什么都要票， 嗯， 买米要粮票，买面要面票，买块豆腐都得要票，唯独就是鸭子不要票。 嗯， 所以呢，开张那天早上起来，奶奶拿着30多块钱就去采购去了，买了点时令的蔬菜，卖什么就买点，然后呢买了几只鸭子，这么着心想着咱今儿试试给街里街坊的尝尝。 开张那一天，胡同里全是人，人们一看见阅兵饭馆的门开了就纷纷往里挤，可餐厅里只有4张桌子，根本招待不了这么多人。刘桂仙只好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一波吃完了再换另一波。其中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三个记者没吃上开张的第一顿饭就不肯走，可这个时候所有的原材料都已经用完了，没有任何吃的可以卖给他们。最后刘桂仙从邻居家借了几勺面粉，做了几碗打卤面，这才让记者们满意离开。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抵得上那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好，接下来庆祝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史新兴，今天我给大家讲述时代楷模航天员群体的故事。5 4 3 2 1点火。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9时22分，长征二号 F-12 运载火箭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搭载着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位航天员奔赴太空。15时54分，在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与天河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三位航天员从返回舱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7月4号，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并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角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回顾中国航天历程中的绝美瞬间，中国的航天员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着一次次飞天壮举，创造出一个个飞天奇迹。他们每一次飞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1998年1月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我国第一批14位航天员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中国航天史册从此翻开新的一页。5 4 3 2 1点火。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飞船发射，中国首位航天员身披责任和重托进入太空，大步迈向仰望了几千年的浩瀚太空，中国人的身影第一次在太空中出现。杨利伟的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向祖国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成为中国人在太空发出的第一句问候。杨利伟说自己进入太空的那一刻，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感到中华民族确实太了不起了。2005年10月12号，费俊龙和聂海胜踏雪出征，神舟六号实现首次多人多天任务执行，费俊龙完成了中国人在太空的第一个翻滚。2008年9月25号，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三人驾驶神舟七号飞船出征。27号，翟志刚执行了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完成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太空飘扬。2012年6月16号，景海鹏、刘旺和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驾乘神舟九号飞船升空，并首次实施了与天宫一号手动控制交会对接，刘旺完美地打出了一个太空十环。天宫一号是中国人在太空的第一个家园。2013年6月11号，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驾乘神舟十号遨游太空，王亚平成为了中国首位太空教师，并第一次实施太空授课。2016年10月17日，景海鹏和陈东驾乘神舟11号飞船进入太空，完成了33天的太空飞行。中国的航天员群体是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成长的英雄群体， 20多年来，他们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重托，胸怀中国梦、强军梦，矢志献身航天事业，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立起了先锋楷模的时代标杆。他们一次次飞天壮举，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记忆，为亿万中国人注入了永不失色的航天梦，让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有了中国身影，也让中国载人航天在世界航天的位置从无到有，从一席之地变成一片天地。苍茫宇宙，神秘莫测，人类迈向太空的每一步其实都伴随着巨大的险阻和牺牲，英雄的诞生更是蕴藏着风险与代价。2003年10月15号，长征二号 F 火箭搭载着神舟五号升空时，在上升阶段一度出现了让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在距离地面30多公里的时候，舱内的一切包括杨利伟都开始剧烈的低频震动。杨利伟第一次感受到像是五脏六腑都要被震碎了的感觉，那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感受。这种身体的低频共振是人类无法通过意志控制的。此刻监控画面里的杨利伟仿佛静止了一般，指挥大厅里寂然无声，所有人都凝神屏气紧盯屏幕。时间是如此漫长又急如星火，飞到3分20秒时，整流罩打开，阳光照射进发射舱。杨利伟眨了下眼睛，指挥大厅里有人激动地说，他的眼睛在动，他还活着。瞬间整个指挥大厅掌声雷动，这来势汹汹的26秒浓缩了一位英雄的坚定信念，更成为铸造一次次民族荣耀的阶梯。作为航天员的初心，祖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回忆那一次惊险经历，杨利伟脸上唯有坚毅的神情。美丽的太空之梦虽有风险并行，但关键时刻英雄航天员总能迸发出强大的信念和意志，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一次回望，那种激动依然让我们热泪盈眶。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是中国的航天员群体一直坚守为祖国出征的崇高信念，用生命热血谱写飞天壮举的伟大征程。他们无所畏惧，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振奋了民族精神，挺起了中国脊梁。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翟轩，主持人李凌、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